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翻开课本的十一页。跟各位再确认一次哈，十月九号不上课，因为禅师的原因，就十月九号不上课。那么十月二十三号再上课。师父往生快十年了，所以我推算一下啊，如果我们同学用功的话，大概十年以后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，可能会有些就应该要出来弘法。那么在台湾的话，北部有智观法师，智观法师在北部，还有蔡老师，蔡老师礼拜四给你们上课。那南部有智云法师，中部有长波法师跟慧能法师，给大家上课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他们有讲课，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，因为每个人讲法的方式不一样，那有相契不相契的问题。所以如果去听他们讲课好的话，跟你相契的话，就可以到他那边去听课。第十一页倒数第六行啊，由次极尽，施设安立，施涅盘相，为苦极尽，烦恼极尽，不损恼他极尽，即舍极尽啊，如有余一地事，临本五十卷二十一页。那这边讲到呢，四种极尽，由次极尽，施设安立，施涅盘相。涅槃本身是离言的，是无相的，但是我们凡夫呢，没有这个无分别智可以证知涅槃，所以佛菩萨呢，用语言文字来安立这个涅槃的相貌，让我们凡夫可以通过这个名句文身来了解涅槃的相貌。那么这个四极境呢，就是假名安立的涅槃相，为苦极尽，烦恼极尽，不损恼他极尽，即舍极尽，这个是四种极尽的名称。那么我们就引用一些师地论第五十卷的论文来解释这四种极尽，请看讲义十。那讲义时的第三项讲四种极尽，云何苦极尽？为阿罗汉一书，诸漏永尽，所有当来后有众苦，皆系永断，以得见之。云何苦极尽？这个是提问，什么是苦极尽呢？我们下面回答。为阿罗汉辟除，辟除就是比丘的意思。那么阿罗汉呢，是证得小乘四果的有情。那我们把这个阿罗汉解释一下。第一种解释呢，就是这个阿罗呢，是一切烦恼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汉呢，是能害的意思。就是能够永害这个烦恼贼呢，叫做阿罗汉，他没有剩余的烦恼了，所以是阿罗汉的意思，这是一种解释。那么第二种解释呢，那么阿罗汉呢，就是因受世间供养的意思，因为这个阿罗汉呢，他的功德已经超越了世间，所以所有世间的上妙供养呢，他没有不能够接受的，他都能够接受，所以他是因受世间供养。那么第三种说法呢，这个罗汉呢是生的意思，那么这个阿是无的意思，所以阿罗汉呢就是无生，他永远不再在六道中